那我想我还是要先跟同学谈一谈啊，就是关于看医生的话题。什么叫看医生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呢，口耳相传呢，大家都晓得，比如说美国的尼海夏先生有所谓的十不医，对不对？你犯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不会愿意治疗你，对不对？那彭义俊先生的话，那关门放狗的记录是非常多的，对不对？那黄承毅先生好像比较温和，对不对？只是稍微就好像比较没有听说那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人里面最狠的就是我，就是根本就不看了，所以就没事了。那不晓得同学听到这些所谓名医的怪脾气，各位会觉得能够体谅呢，还是觉得蛮受不了的？像昨天就有同学是去过彭义俊先生那边啊，他就跟彭义俊先生说他是高血压啊，让彭义俊先生差点把他轰出来了啊，就是因为高血压是西医的病名啊，我们中医不知道这一套的啊，所以你讲这个东西，既然人家说你是高血压，对不对？那你就要去找那个说你是高血压的人帮你医好啊，我不认得什么叫高血压啊，就是听起来就是乍听之下会觉得这个中医很恶质啊。那这个让有一些消费者觉得很头大的这个中医的这种恶质现象啊，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啊？那我自己也是做过一番研究，或者说我也有一些经验啊，所以就想要跟同学谈一谈啊，有一些我们医界的中医界的这些所谓不成文的小规矩，那说不定这些小规矩跟同学讲一讲之后，可以帮助同学以后看医生比较少受一些这个应该什么阻抗，还是说少受一些羞辱啊。那这个我想无论是你彭黄其中的哪一位，大概都是枪口一致对外痛骂西医的，对不对啊？黄承毅先生的这个一一以击，对不对？一零浩劫就这样骂，而且不只是痛骂西医，也痛骂他的这个比较迷信西医的媳妇，对不对？那这个尼海夏先生的网站我想很多同学都看到了，那彭义俊先生写过一本医药，对不对？那里面也是说什么啊，某片的片，他就写这个骗人的骗，对不对啊？就是都是对西医有很多的不谅解。那究竟这个不谅解啊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先举几个例子啊，同学听听看。好比说彭义俊先生那边一直有一个故事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曾经有一个人啊，他13年前得了这个肝癌，已经到末期了，不医就要死掉了。结果彭义俊先生把他医好了，那他又多活了13年。可是呢，13年之后，这位先生又得了肝癌，然后他的太太就来怪罪说，当年这个彭义俊没有把我先生医好。那其实肝癌末期如果不当年医好的话，根本活不过那13年，对不对？可是呢，病人有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然后让医生觉得非常的那个，就是情感上可能会受伤，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那情感上的受伤，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故事，那不是，就比如说陈助教他的爸爸的朋友去给彭义俊先生医这个糖尿病，那彭义俊先生呢就跟他讲，你吃我的这个中药啊，吃一个礼拜你再去验，血糖没有降下来的话你找我算账。结果呢，那位先生呢就吃了彭义俊的中药，吃了一个礼拜，然后呢一个礼拜之后啊，诶，血糖没有变低，然后就觉得说，哇，这医生真是废物啊。那陈助教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跟陈助教讲说，平常他的血糖这个180是吃西药控制在180的，那他现在吃了一个礼拜的中药，都没有吃西药，而还是180，你能说他没有变低吗？对不对？等于是他不需要西药的控制了。可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在病者的这一方啊，他观察到事情的角度跟医者的那一方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会有一些观念上面的冲突啊。那这个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病人啊有病人的理想。什么叫病人的理想？就是病人的理想当然是我希望这个医生能够善待我，对不对？这是病人的理想嘛。可是也就是有的时候病人会觉得做医生的不是都说医者父母心吗？应该慈悲为怀才对。哦，这是一个每一个病人都有的希望，就是希望医生不要对我那么坏。啊，这也不是不正确的希望啊，这逻辑没有错的。可是呢，站在医者的那一边啊，其实有另外一个观察点，尤其是那种医术比较高的医者，他的观察点会觉得说，他会先来分辨的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很好搞的病人还是很不好搞的病人。怎么讲呢？所谓的不好搞的病人就是他给你医，然后信心又不坚定，然后会回去吃西药，然后又回去问东问西，然后你开一张药单他到处去问你觉得这医生开的好不好，然后怎么样，爱吃不吃，然后做出很多的那种类似阻抗治疗的事情，然后呢到最后你这个病人这样子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你不一定能够把他救到，反而他到处会说你是这个，到处会说你是这个庸医啊。因为这很简单，比如说一个人他肠胃比较虚冷，我开理中汤，对不对？那理中汤是要让肠胃暖回来的，可是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病人都要懂中医啊，是不是？如果这个病人他回家吃了理中汤以后又觉得有点口渴，又喝了一些可乐，然后吃了半个西瓜，然后他的肠胃一点都没有好起来，他到处说那医生真是废物啊，就是一点都没有把我医好，这你有办法吗？那你能够在诊疗的那短短的时间照就是把这个病人就是说到那么仔细吗？而且又有人跟我讲说其实说也没有用，说是说的越多病人的问题越多，就是他可以就是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来破解你的药，就基本上病人有一个什么很奇怪的能量状态，就是那个某一种能量状态的病人啊，你跟他讲的很多也没有用，他还是有办法对付你。那老实说呀，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啊，哪一种病人会有不可思议的阻抗哦？我们几乎一搭手就知道了哦，就是那是一个直觉，就是你看的病人够多，一定会知道，就是不能说你预知未来，但是八九不离十，就几句话讲过去会发现他能量有阻抗。那个能量有阻抗的状况，像那个尼哈夏先生就整理出所谓的十不医，有没有听说过？说如果同一个问题病人问两遍的话，你就不要给他医。这句话其实那个他的那个分判标准非常的粗糙，可是这是真的。就是你跟那病人讲说不可以吃水果啊，怎么样怎样，因为很寒啊，怎样，解释了一大堆，让那病人离开的时候说，哎，我真的不可以吃水果吗？那你就知道他渴望吃水果的那个心有多大。那你又不是他什么东西，你知道你讲的话他为什么要当作神讲的话要来信奉？所以回去多半还是会忍不住，会觉得吃一点没关系啦，或怎么样。所以那种阻抗性会一直存在的。所以当你遇到那种讲话的时候有一些端倪让你看到阻抗的时候啊，其实医生第一个感觉就是会被唤醒所有那些他费尽千辛万苦，然后那病人还是乱搞一通死掉那种回忆，然后觉得感情上很受伤，然后这时候医生就会做出一个判断，尤其那种医术很好不缺钱用的医生，他就会觉得我救你这么一个很讨厌的人啊，然后花掉我所有的心力，然后都还不一定你能够好起来，那相反的我拿拯救你的这个时间精力啊去帮助那些很好处理很乖的病人。因为真的有病人就是天生就很乖，我也遇到过很多很乖的病人，我跟陈助教都有那种我们的认识的朋友的黑名单跟白名单哦，就是如果有病人是很乖的病人，我们逢年过节还要送礼的哦，因为觉得说太感动了，你知道，就是好好医哦。那这种不乖的病人，我们就在想说他下次再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他 fire 掉，永远不要医了。因为他那种什么三餐哦断吃，你知道，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身体都强不起来，那你吃补药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就是有些人他生活习惯就是这样乱七八糟，一忙起来什么都不顾了，这样子也是有啊。所以自己不保养的病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对不对？或者是有些病人本来就体质比较虚寒，那还是一定要喝冷的或怎么样，那也没办法。所以像这些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们黑名单的病人啊放他死一个，我可以省回这个精力救十个白名单的病人，而又同时呢黑名单上的病人都是我的仇人，白名单的病人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你到底选哪边？ 那当然是觉得我救白名单上面十个人比救黑名单上面一个人有意义啊，所以当然就是你赶快去死一死啊，这样我可以救多一点别人。所以医生这边的慈悲就是死你一个人可以救更多其他人的时候，所以把你杀掉是慈悲，把你轰出去是慈悲。所以这跟病人的期望值不一样啊，就是等于医生他的那个期望值是符合大宇宙的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可是不符合病人个人的正确，哦，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会让人觉得有些医生真的是很狠毒啊，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这样的感觉啊，连我都有。我不要说做医生啊，我连教书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教成大班课了嘛，那我从前还在教小班的时候，有交情跟我非常好的同学，他就跟我讲说，你现在教大班课了，我不来了。他说因为从前在小班的时候啊，就大家感情比较好，然后什么话都可以就这样坐着就聊起来，然后呢顺手就会帮他看病怎么样，他觉得小班服务比大班好太多了啊，他说他大班就不来了。所以我等于为了这些跟我不熟的这群大班的人，然后弄得我很熟的朋友都不理我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多多少少。那像这个医者啊跟病者的这种关系里面呢，就像前一阵子有一个同学啊，他就就是拿这个别的医生开的药单来给我看啊，他就跟我讲说，诶，老师你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药单有没有什么需要改的。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不敢回答，我就回一个同学说，这东西牵涉到中医的行规哦，所以不能回答。这个什么叫牵涉到中医的行规呢？就是中医这个行业啊，最复杂的地方就是它同时是一个职业，可是对不起，这字会被网络上人骂。同时是一个职业，但是同时呢它也是医道的范畴。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会产生很多的所谓的摩擦的。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中医看成是一个行业的话，那其实可以很单纯。我说呀，中医帮助人活得好一点，对不对？因为人一定都会死啊，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的，中医帮助人活得好一点。那计程车司机有没有帮助你活得好一点？也有啊。那农夫种菜有没有帮助我们活下去？也有啊，是不是？所以就行业来讲，这个世界上如果彻头彻尾没有医生的话，其实你认为人类的品质会下降多少？其实说真的哦，我自己觉得是差不多。因为哦，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就心情非常的郁闷，然后跑到我家来跟我谈。他说他觉得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坏，那他说如果有朝一日他得了什么绝症，对不对，要在医院里面这样子躺在床上，然后慢慢变成废物然后死去。他说这一串漫长的折磨实在是太可怕了，哦，他就觉得他身体不好这样子。那我就说，那是你们自己要受这个折磨啊。如果你生了病就在家里面躺着，然后躺到没有胃口又走不动就不去吃饭，那躺个三五天就走了啊，那很轻松啊，就是你自己要去医院的啊，你不要爬去医院，不是走得很有尊严吗？啊，就是我就跟他这样讲，就是其实很多很多那个漫长的痛苦是我们选择的啊，不然的话也不用那么漫长啊。就像有一次在网络上有一个人公布一本书，好像什么叫什么问中医什么几度秋凉还是什么的，那个书里面就讲到他的母亲是一个很伟大的中医，他母亲的师父就在60岁的那一年就满了60岁以后就穿上一件新衣服，然后躺在那边绝食7天而死，就觉得说活得够了啊，就可以离开了。那这样子其实还蛮有尊严的，也不是说一定要生病而死啊。那可是现在人因为已经被我们的社会啊很多的体制教育成非常怕死，所以在怕死的时候会做出很多出于这个悲观而做的挣扎。那这样子弄到后来的话，就 就往往那个死的状态很难看哦。我自己有一个自己所依循的一个信条，我一直觉得凡是因为害怕而做的任何决定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我是这样想的啦，就它的聚焦在负面的事情上面。那么这个刚刚讲到说是医生，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我说从前的人从前的人不一定像我们今天的人这么样子怕死，所以在古时候的中国啊，中医就是一种建业，对不对？就是一种服务业，没有人会让医生的地位变成那么高，医生就是差不多就是一种行业而已，那一般来讲也是顾客至上啦，就是这样子。那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人类现在变得非常的怕死，所以医生又变成拥有某种心灵上面的权利。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会觉得凡是医生说的话都有一定程度的重量的感觉，对不对？好像医生说的话就比计程车司机说的话要重要就是我这种个性上面大家偏向这一边。于是呢，医生就从建业的世界好像最近这些年有一点脱离了。那这个呢，如果医生他是只是一门职业，然后就是我做得好自然有客户愿意光顾，对不对？这本来可以很单纯，可是呢现在刚好就是这几位名医啊，就是可以说名就是真的能够医很大的病的那些医者不太多，以至于他们的这个供需关系变成医生少可是病人多，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时候啊，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我想会有一个逻辑上面的感受会出来。这种逻辑上面的感受同学不妨就是揣摩一下，就比如说那个彭义俊先生，凡是你说什么东西他就要轰你出去，对不对？其实病人在说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其实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其实很单纯。病人在说这些的时候是怕说我不讲你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要跟你讲清楚一下我的状况，这有什么不对呢？是不是这样子？就像如果他不是去看彭义俊就是来看那个把脉技术比彭义俊烂个50倍的我那我一定要你尽量多说我要听故事，对不对？因为我没有他那种把脉技术，我不能够一下子就用一搭手就知道你生什么病啊，所以我当然会让你多尽量多聊一聊啊。所以一个病人可以看3个钟头啊。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把脉技术非常非常好的医者然后他又确实能够医好你的时候，那当你在多说的时候，相对来讲对他而言，他会感觉到一件事，就是你在告诉他该怎么做。你知道那个多说一些话的时候，就是怕你搞错嘛，所以我要跟你多讲一点，对不对？那种感觉。那他觉得你在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时候，在那个有能力医好你的伟大的医者的那一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的感觉会是，你就是因为之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都做错了，才变成这种病今天来找我，那今天你还要叫我照你的意思来做，那对不起现在是谁的命捏在谁的手里是你没有我会死不是我没有你会死那这个时候我想在那样子的两方的这种观念的摩擦之下那个医者可能会觉得很受侮辱，而那种医者受侮辱的感觉不是病人感觉出来的，因为病人只是觉得这个医者忽然翻脸骂人关门放狗这是其一。然后呢还有所谓的其二，就是从前呢有一位中医叫做运子瑜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到后来倪海厦先生也说，就是运子瑜先生说，大家都喜欢说西药比较快，中药比较慢，可是来到中医面前，来到西医面前呢，吃一个没什么效的西药，吃了半年一年都没有效，还是很虔诚的继续在吃着。可是呢，你来到一个你认为本来就应该很慢的没什么希望的中医这边，你吃药2天3天没有效果，你就要翻脸了，就是你自己里面的逻辑是不是太疯狂了呢？好，这是运子瑜先生的一个论点。而这样的论点在当今的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如果 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多疾病真的中医医的比西医快很多，就是而且效果好很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啊，如果这个病人哈，他是先去看了西医，然后被西医割过、烧过、化疗过，然后再去找那个中医，对不对？等于是他病人之所以先去看西医这件事情，有两个可能性，这两个可能性往往是并存的。一个是他觉得西医比中医科学，西医比中医要有效，西医比中医要正确，对不对？一开始他是，也就是他在情感上或者理智上的判断都是觉得西医比较强，所以他先选择西医，对不对？那等到西医救不了他了，他选择中医的心情是什么？死马当活马医，对不对？就是捡到赚到。那另外一个病人会选择西医的理由啊是什么呢？是因为西医给我们比较大的恐吓，就是我们去西医院随便验个什么东西，他就说哦，你这指数不得了啊，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样啊，然后怎样怎样的，这样就是血糖啊，才不过120而已，140而已，他说不行哦，现在最近新公布的标准哦，血糖80以下才是安全的哦，然后所以你要开始吃药，不然你是糖尿病哦，就是年年降低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标准一年比年降低，然后就造成很大的恐吓。而我真的觉得西医能够造成病人很大的恐吓，因为看我自己家人或者周遭人都会知道哦，就西医往往就是会因为他关心你，因为他爱你，所以会讲出很多这事情你不赶快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就讲出那类的话。然后当然就是其实哦，血糖高的人到最后啊变成所谓的糖尿病的人，其实十个人里面都不到一个啦。可是他一定要告诉你说你还有很大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免得你万一你是那其中的一个的话，那不是很危险嘛，对不对？所以最好要先做好预防措施比较好，所以人家也是出于好心啊。可是这样子对病人来讲其实是有很大的威胁感的。然后我们的人又有一种劣根性，就是谁威胁我就听谁的话。李海夏先生说是犯贱，我说天下犯贱人真的很多啊，的确是这样子哦。像这个我就常常说一个故事，像那个非常疼爱我的爷爷啊，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从前啊那个国民政府从大陆到台湾来啊，那他是被留在大陆，最后把北京城交接给共产党再到台湾来的那一批，就是最后一批。但他来了之后呢，蒋介石呢就说哦，这个人大家已经被对方收买了，把他杀掉吧，省得啰嗦，然后就立刻要把我爷爷杀掉。然后后来是有一个何志浩将军出面啊，拼命跟蒋介石就是说担保说这人没问题啦，白吃一个啦，不会那么奸诈什么的，然后就让他过关，所以我爷爷才活下来。可是哦，这个活下来的我爷爷啊，在我小时候每次礼拜天啊播那个国剧的节目是什么样，比如说有一天演那个什么诸葛亮哦，他就马上开电视，然后就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讲，然后说哎呀，因为老总统说啊诸葛亮这个人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啊，然后就对蒋介石真是虔诚无比啊，就是一个人差点把他杀掉，可是没有死之后真的就是哇，就是百依百顺哦。所以这种东西，这种心态，你不要说只有女人家暴妇女会出现啊，就是家暴妇女之外，这种心态其实是普遍性的存在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带给我们很多种恐惧的那个医疗系统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变成那种类似家庭暴力妇女。你知道家庭暴力妇女是怎么样？就那先生其实一天到晚都揍她、捶她，然后也不爱她。可是呢，他等到有人劝他说：“你赶快离开他啊，告法官，跟他离婚啊，叫警察。”他说：“不行啦，我觉得我先生其实还是爱我的。”他其实也不一定真的有感受到他先生的爱，只是他不觉得他先生爱的话，就代表他错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为了保护他那个恐惧之心，他必须说他先生是爱他的，所以会有这样的情感关系。那这样的情感关系呢，像刚我刚想讲举的两个例子，如果放到比如说黄承毅老师或者彭义俊先生，接到了一个病人是看遍的西医，踢到无管可踢了才踢到我家门口来，那这个中医呢，他带来前面两个例子就会有两种感觉产生了。一个是你一开始就觉得西医比较好，比较可爱，你喜欢他，所以你选择他，然后你被他甩了，被他背叛了，感情被欺骗了，钱也被骗走了，这时候才回来找我。这时候这中医的心情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像是 高中生啊，或者大学生，班上有两个女生，然后呢，那个男生呢，就一开始就觉得那个有一个女生比较漂亮，看起来比较抬得出去，然后就选择那个比较漂亮跟她交往，然后交往发现她是个坏女人，然后最后终于受不了，把女人甩了，然后回来。再回头吃回头草，追那个眼睁睁看他去对别的女人百般殷勤，然后再然后被别的女人骗，再回来找这个备胎 A， 这个备胎女啊，那备胎女会什么感觉？那这就是前阵子不是有个香港片叫做什么《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听过吗？就齐宣王嘛，对不对？就是没有事的时候就去找那个夏迎春啊、高兴得很，然后他忠贞娴熟的王妃钟无艳，就是等到出了事才说老婆救命，对不对？那时候他才把他当做老婆。那这种被当做备胎的女人是什么样的感受？那香港电影里面最后钟无艳选择一种用一种淡淡然的方式跟他离婚嘛，对不对？因为气冲冲或者是恨绵绵啊，都是还对方有对他有感情，要完全没有感情完全死心的时候是淡淡然，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当你看遍了西医然后再回去找那个中医的时候，那中医的心情就像被当了备胎的女生一样。那个所有的美国青春电影都是这样的演的，对不对？就那个当备胎的女生叫做要站出来给那个男生一个耳光，说你这种烂人不要回来找我，然后这才算一个圆满的结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遍了啊各家医院，最后找到这个某某名医身上的时候，那名医一看到你就觉得自己是备胎，那还有心情帮你治病吗？所以这是一个情感上你很难逃避的问题，真的会有的。然后另外我说用恐惧，因为恐惧之心而去看西医的话，那我跟你讲，凡是被恐惧所支配的人，不要说是治病了，经营事业也好，冲刺学业也好，只要一个人是被恐惧所支配的，你就不要期望他有好下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公平真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被恐惧所支配的，他所有的能量都在集中在一个糟糕糟糕我要坏下去了这个事情上面，那他会在有意无意之中被他这个潜意识所牵动，做出很多破坏性的行为。就像如果有一个人很怕别人不爱他，因此对别人百般讨好，那最后你认为大家会爱他吗？其实不会，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很狗腿，然后很犯贱或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像我认识有人这个在学业上面说怕自己学得不好，在事业上面怕自己失败，以怕自己失败然后做出很多防守的功夫，结果到最后通常都是失败。就人不能活在负面的能量里面啊，这可能庄子课会花7个钟头8个钟头讲这个事情，这里就带过了。那所以当一个病人已经是用负面的能量滚雪球滚到那个恐惧的最高点到你这边的时候，那个医生比较有良心的建议是说，其实那个医生真的比较有良心的建议并不是说来来来我开药你吃药，因为这样子那个病人哦，他的那个能量没有转好以前哦，还是会吃药开药的过程里面造出很多破坏的行为，无意识之间就会。那我们看待病人，这种病人的心情我们其实一看就知道哦，就非常容易分辨的嘛，就他的语言里面带有哪些话题听听就会知道。那所以这时候最有良心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把离主写好，然后把后事呢交代一下，然后开始买两张票去环游世界吧。就是他完全放下了死心的反而容易好，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不是在这边跟一个医者纠缠不清容易好，就必须让他完全，必须让他从那个心情里面走出来。如果他不走出来的话，你也只会是他所踢的下一家馆而已。这不是说有好医生一定会有疗效的，如果那个病人的能量是那种负面的状态的话，没有办法，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是会宁愿给对方一个绝望的答案，也不要接下来。这也是一个实际上操作的时候会面临到的问题。那这是有的时候同学对于这个所谓名医啊、哦、觉得怪怪的地方。我其实我讲的也不是刚好在针对某一个名医啦，并不是，只是在说一个普遍性的在这个业界哦会遇到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要说呀，中医它是职业，但是它同时也是医道。什么叫医道啊？医道就是一个中医，一个好的中医的产生，并 并不只是在学校上了课记得那些老师教的东西就可以叫做好中医，他必须去练成他的医术。这个中医像我们这个班啊，同学如果要不把中医当一道学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记得我的这个干爹啊曾经跟我从前教我中医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中医啊就是这个 technique know how， 我不知道我发音有没有对，是念 technique 还是 technique 我不知道，那个这个英文的意思大约就是说，其实中医的这个真正的理论我们现在谁能够真的理解呢，它就是一个黑盒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有这个症状我们要开这个药，但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人了，对不对，就是看症状开药啊，这个就是操作的方法你会的话这样就代表你会医病了，那个理解的话反正大家都没有开悟哦，又不是什么开天眼看得到人体的经脉或什么气血运行，那就不理解就算了，反正操作上能够医好病就好了。那要学习这个所谓技术上操作无误的中医呢，那也不是那么难，而且还可以学到蛮厉害的哦，这所以同学并不要绝望。那个不是那么难的部分呢，我就常常在说，因为同学可能会听过我说学中医很像是傅培梅教做菜，为什么我一直说傅培梅教做菜啊，那是因为我妈啦，因为我妈是一个常年她退休